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今集咧其实同上一集啦，咁啊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今集其实都算系一个叫做特别节目先啦， 番外篇啦， 系啦，番外篇啦。咁啊，今日有我啦，仲有阿 Hammy 啦，同埋、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嘉 Lu 啊。 阿嘉 Lu 同埋仲有一位嘉宾， 系我系阿明啊，系你好，大家好啊， 阿嘉 Lu。 系 ，hello， 大家好啊！ 咁啊，揾得佢两个上嚟咧，咁其实都系讲嘅今日个主题有关嘅。今日咧，上次就讲 Potato 啦，今次咧就系讲 Ecolove 啦，所以今集个标题应该叫做 Ecolove 嘉年华嘅。 好嘢， 好嘢！ 唔系 Ecolove 嘉年华之前，我哋都讲翻正题先。 系啦， 我哋今集都有啲 topic 要讲翻嘅。 系啦。咁啊，就講翻啦。咁AKB 咁呢個禮拜啦，都發生咗一啲叫做比較大碌嘢啦， 都唔大碌噶啦，基本上預計之內噶啦，不知啊，估唔到咁快嚟啫。 係啦，咁啊先講咗啦。咁啊星期日咁啊AKB 嘅猜拳大會啦，咁啊恭喜啊松田佑實同埋多田京家 叫做Fortune Cherry， 係啦 Fortune Cherry， 咁啊就 人哋 Fortune Cookie， 佢係 Fortune Cherry。 系 啦，咁啊恭喜佢两个啦，咁啊就系今次嘅猜拳霸主啦。 嗯， 好似 HKT 咩霸二连霸算唔算？ 都唔算嘅，因为 叫做系咯， 叫做一半咯， 系咯， 一半一半咯。 系啦，上年就真系 HKT 嘅， 系啦， 今年就一半 AKB 一半 HKT 咯。系咯，好事啊，好事， 都好事嘅，都好事嘅。 唔系，始终研究生有多啲曝光机会，好事。 啱啊，同埋堕落新咧， 系啦， 堕落三嘅新入团，咁有机会俾佢 solo OK 嘅， 不过 即系多啲人留意咯。 不过销量过唔过都五万就， 我觉得就窄啲啦。 系啦，喂，始终两个新人啦，冇乜人气，都系争啲嘅。 系争好多咯，不过睇下佢力局下，睇下过唔过万啦。我觉得慢都慢啲。 睇下自己本团嗰啲有冇支持啦。 三万都好高企啊嘛，三万都。 第二系咩？二 K Kid 啊， 系 K 系啊，二 Kid。 前四名入面好像就 是 NGT 的二期生來 的，是 那班的。 前四名入面好像是只有一隊是正規member來的，版本愛玲菜和小田惠理奈，其餘那些全部都是研究生來的，都好事來的， 都好事來的，整隻碟都換一身其實都好的，不過讓他們試一下。始终依家营运都冇乜边个 man 把推，因为跟住落嚟，我哋讲另外一单嘢都同一个推紧嘅成员有关。 系啦，咁啊就系嗱，寻日喺中秋节咁啊喺 AKB 嘅握手会上面啦，咁啊就宣布咗啦，咁参加 Potato 48 member， 唔系讲翻之前先，佢公布Potato 打嗰单嘢之前咧，佢就公布咗54单嘅， 系啊， 就晒完。 唔系 Potato 先有54单。 唔系，好似54单出线嘅，出完之后先再普雕嘅。 改普雕先嘅，改普雕先嘅，改普雕先。 应该系因为普雕先有54单嘅选拔。 系啊，改咗普雕先嘅。 唔系，好似系54单出线，出完之后先有普雕。因为我记得嗰单嘢应该系，因为佢要话俾人听，佢入咗声，入咗去做选拔，跟后屘先再公布紧急公布嘅。 算了 唔緊要啦，出咗 選擇。咁啊，54單嘅選拔就而家我哋嘅 center 就係 Sakura 啦， 啱啊， 係啊， 咁啊， 咁啊初選拔就啊管田仁美咯， 山美，夏美啊嘛， 夏美 啦， 同埋都 有菅原莉娜啦， 足耐未有， 喵唔係喵好耐噶啦，喵起碼。最如果唔计猜拳嘅话，好似最上系12年嗰、那个真夏双 good 嘅，如果冇记错嘅话。 咁啊，喵啊，即系属于选拔复归啦，咁讲 都可以叫系啊复归嘅，但问题佢应该系最有呢只嘅， 最有呢只噶啦，因为佢今年12月23号就系最后握手会，咁啊职业公演嘅日子就未定嘅， 未定 系， 咁 啊佢活动到今年嘅啫， 系咯， 咁啊讲咗选拔先啦，好嘛？讲咗选拔先啦。 选拔先讲。 五十四单选拔，咁啊，54单选拔，今次其实系多人嘅，23个。 但系冇嗰个咩咯？应该其实我都认为嗰个分析啱嘅。点解冇松珠咧？就因为其实咧，今次松珠其实出翻嚟都系有啲勉强嘅。咁就应该营运就想佢休息多一次。 休息一阵，咁再咁就今年个选拔咧，佢就冇份嘅。 啲其实讲佢 Music Station 同埋SK 嗰度所监控都有啲夹硬嚟嘅啫嘛。 系啊，我都系觉得有啲夹硬嚟嘅，所以佢休息咧，今次呢只班俾佢休息咧都正常嘅。 嗯， 其实咁另外咯。 咁啊咁啊，另外就 Santa Sakura 啦，咁另外左右护法就系阿 Nago 同埋本田仁美。啊，本田仁美都算系大爆发噶啦，咁啊以前第一次选拔就系头位，咁啊都同系 Produce 出道嗰边都有关系啦，相信都系。系啦，咁另外有好多 member 都咪应该咁讲 ，Produce 前二十名嗰八名日本 member 全部都喺金单选拔有份。 嗯， 系啊。咁啊都好事嚟嘅，咁讲真一句，咁喺嗰边咁努力咁搏命，咁始终都系。俾佢哋一个叫奖励啦，我觉得好事嚟 嘅， 系啊。 咁另外咩啦？菅原末爷都系初选拔，今次都系，我估系营运开始留意啲新 member。其实有一两个咧，我觉得营运刻意塞佢入去嘅。 嗯， 咁菅原末爷就应该系预咗噶啦，预咗系塞落去呢个 SKE 个位嘅， 即系本身 咁佢顶就应该顶咗阿松珠嘅位嘅。我估系佢想另外再试下推一啲新嘅 member 上去。 AKB 又差唔多， 唔系 AKB 另外一个咯。依家其实我暗地里觉得 SKE AKS 力推紧嘅就是、山内穗葵。 真 係 推緊 嘅， 推緊 ，因為我有個 friend 就去咗去即係 po 咗張相，某程度上佢個樣咧就開始有啲似咧以前我喺個留言度都留咗嘅話，哇個樣咧有啲似咧以前嘅 Sakura 啊， 個樣咧同埋個樣係好吊嘅 啊， 應該係我覺得開始上緊力嘅人嚟嘅，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去握手，可能去見一見呢個都唔錯。 我哋好似某君专推介某位成员嗰位成日话大长腿嗰个咧，都好似仲拥地好似啊，所以禁止我哋喺佢个嗰啲铺文度摆生日 生日水柜， 系啊生日水柜噶，我都冇记错嘅话。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女仔咧就潜力股嚟嘅，我估营运咧都开始留意佢噶，我估佢耐唔耐都应该会有机会再入选拔，可能今单过完之后。下一單未必要有，但再之後都會應該會有。 哇！真係你唔講，我而家先知呢個女仔咁嘅樣嘅喎，山梁水鬼。 係啊，有少少真係唔係真係有少少，真係有少少似㗎。我就因為佢 po 嗰張相，po 嗰個 video 咧，佢係好似有少少似 Sakura 細個嗰時個樣嘅。咁再加上咧，佢個碟嗰種留意 camera 個能力咧，好似阿噴霧遊記咁嘅，好捉得好緊，佢捉得好個 timing 好叻啊！啱啱我都見到佢咧，佢左右鏡頭都見到佢，係咁掉，係咁掉。 哦， 哇！所以咧呢個係潛力股嚟嘅，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係 啦， 好啦，好啦， 咁另外咁 講翻頭先即係後補啲嗰度啦。 係啦，補啲方面啦，咁 就依家叫 ISU 啊嘛。 咁啊出 Ice One 出道啦，就寻日公布咗啦，咁啊两年半全兼全专任系啦，咁啊冇兼任呢回事啦， 冇兼任 咁啊同之前讲嘅都系全啲有少少差别噶啦，咁个有好有坏啦，对于 我就认为专任就会好过兼任嘅， 系啊， 咁你兼任嘅话，其实我都担心啲 member 就体力不支。咁其实你见佢之前係咁成日韩国日本咁飞呢，其实你睇得出佢有啲攰嘅，尤其是 Sakura 嗰啲。 Sakura 今个礼拜一个礼拜 飞咗三 七次。佢嗰次係东京，跟住就係、是、东京韩国再飞返去名古屋东京再落福冈再落龙二岛。飞咗几次一个礼拜之内。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跟住落嚟專任都合理嘅。 其實睇翻日本飯嗰邊，其實反應都係好理性啊，應該係咁講。即係佢都唔好話乜嘢，反而我覺得係港台飯就係好似好大反應咁。但我其實我係 agree 阿 Henry 咁講，即係專任。其實你三個專 注喺個團度發展會好啲， 因為對於韓國 member 嚟講，佢哋係第一次出道嘛。 嗯， 咁同埋如果你要等嗰三個去兼任，即係來回嘅時間，咁中間其實有啲時間係 skip 咗 嗰個 嗰啲 training 係 training 又好，或者你參加活動嘅時間可能一日半日咁變咗個團咧，得咗耐咗嘅時間就會。 始终对韩国 man 版唔系咁好咯。 因为普雕101个时候咧 ，IOI 嘅曾经因为有啲佢冇话专任嗰啲情况咧，兼任关系咧，有啲 man 版系。系捉唔齐人啊！ 系 啊，国语嗰阵时都捉唔齐， 因为佢之前第一集嗰阵时个女团咧，就因为佢有啲团系兼任紧嘅，所以佢发觉个问题所在先开始 男团 开始嗰时 专任啦， 咁跟住呢团就变到都系转做专任咯，因为佢睇到个问题所在，如果唔齐人嘅成对嘢做唔起嘅， 系啊， 咁啊而家就系两年半，咁啊专任。有辣有唔辣啦，咁但系因为始终一开始就系话兼任嘅，跟住后屘一年半专任嘅，另外一年兼任嘅，但系而家就两年半都系专任啦。我觉得专任嘅话应该就点都好过你兼任，因为始终你头先都讲过啦，飞嚟飞啲时间啦，又成啦， 系啊，同埋佢 training 嗰啲嘢都系要时间嘅，我觉得。 咁啊，就睇下佢希望喺有握手会啦，唉。 我知韩国就会 韩国个话 就会系兴签名会， 签名会嘅 系或者见面会嘅。 国个签名会就坑到阿妈都明得嘅，你要买咗成扎 CD 翻嚟，跟住先可以再抽得中，你咪有得去咯。抽唔中嘅话，你成扎 CD 都得个摆嘅啫。 怪得我有时见到信和啲女仔爆碟咧，系成个夹咁样爆噶嘛。去抽签名会， 即系同我哋嗰啲唔同啦。我哋起码叫有良心好多啊！你抽中咗，跟住先至俾钱嘅啫。我哋嗰啲唔系噶嘛， 嗰啲就惨啲嘅。我觉得某程度上，不过可能嗰啲制度个问题啫。我觉得，不过 但我又觉得佢 Ice One 点都会去翻日本做翻公演或者宣传啦。即系又唔需要讲到好似生离死别咁嘅。 咁啊，始终两国 日韩系咯， 日 韩 出 道，日韩出 道， 所以佢应该两边走嘅，佢都会， 即系 所以有机会都应该都会出，都会喺日本都见到佢，会有见面会 嘅。 我觉得反而就会好啲添啊。咁你因为日本咧唔系有好多 member 会成日飞过嚟香港见啊嘛，但系如果韩国嘅话，其实会好多团都会飞过嚟。咁我觉得 Ice One 咧呢团嘢咧韩日啊嘛，所以应该我某程度上佢会飞嚟飞去咯，即系会周围巡回啊，周围去。做 fan meeting 嘅成啊，咁其实都有得益嘅。香港有机会，你有机会见到 Sakura 嗰啲咯。 十二月 啊嘛。 Mama，Mnet 唔系嗰个 Mama 颁奖典礼啊嘛。 系 Mama 颁奖典礼，佢哋应该会有份出席。 系一定有啊。 我唔知啊，唔系啊，咁你要睇一只碟，佢出到做几时出只碟接出啊嘛？依家就有情。 10月29。 就算佢哋唔系话真系颁唔颁奖，我觉得中间插一首歌都好正常啊。 即系 有 表演嘉宾 都会有表演嘉宾， 有 我觉得会有佢有做表演嘉宾啊，或者就算冇奖攞啊，都可能做咩咯？出一出道，出一出现。 但系如果接机，如果我哋玩接机嘅话，都麻烦咯。 接机 会捞埋好多韩饭一齐， 系 啲韩饭 入韩咯，冇所谓咯。咁你推系推嗰对嘢啫嘛，唔系推 个人啫嘛。你嗰只推对嘢咩？ 我唔系噶，咁有啲人中意埋入韩国嗰啲噶嘛。咁你唔系当一个 DD 饭咁样推乜成个团推咯， 都得嘅。 DD 世界化， 系嘛？DD 啲世界嚟噶嘛。 不过我而家我 cam 嘅就系我啲握手券嘅问题，我啲握手券嘅啫。 唔系啊，其实你去 HKT 嗰。我讲阿定乜鬼啫？ AKB 咁嗰张都可以做 DD 嘅， 可以。 我几惊你系 HKT 嗰啲过压大哥。 唔系嗰个系全国压嚟噶 ，HKT 嗰个系。 我知道啊，我讲紧你抽嗰啲、 哦、 手握嗰啲券 过晒啦，过晒啦，过晒啦，而家系得翻咩啫嘛？佢新单都未有消息。 新单未有， 未有啊， 未有系啦，边咁快？ 咁啊， 依家先出54，应该系佢十。他哋几多周年啊？七周年应该有消息嘅。 不过讲七周年嘅话，我就反而奇怪，我又想问阿 Sakura 究竟会唔会七周年出HK 七周年？我就 未必会嘅。我觉得佢，因为佢嗰个 schedule 好似走到去十月，咁十月之后嗰啲所有嘢就冇嘅咯。 因为10月21日， 依家话佢只系嗰、那个即系佢只系话佢公演就未决定嘅，壮行公演， 佢同奈子嘅壮行公演就本田人美嘅公演就未决定嘅， 系呢三个未决定嘅。握 手会就去到10月21日。 咁其实咁都正常嘅，咁你都要清晒之后之前啲债嘅。 而家就睇下有冇机会，佢可能喺埋喺专任嗰时间会唔会有啲少少时间走翻去博多啦？因为我七周年公，因为我都谂住七周年噶嘛，大佬啊。 哦，咁你有机会试下先啦，搏一搏嘅。依家你咁，其实我嗰日咧，我上两个礼拜咧，其实我有走去揾个 Eric 哥问嗰啲嘢嘅。咁就佢就曾经有透露过咧，依家个营运就真系俾 AKS 嗰边接咗手嘅。咁正常嚟讲，就佢话 AKS 就早，即系喺我同佢问佢详细情况嘅情况下，佢话佢曾经透露过 AKS 有高层过咗嚟同佢开会嘅。咁某程度上咧，但系今年内搞握手会咧，就应该冇乜可能噶啦。 都系。 咁就寄望就出年嘅。因为今年就问咗啲，佢话啲 schedule 日本嗰边 schedule 已经定晒噶啦，咁就出年就倾紧，咁就睇下出年嘅情况点样，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咯。 但如果搞握手会都系好似之前咁样两三个 member 过嚟， 应该都系 三个到啦， 三个到，因为佢就某程度上就依家台湾嗰、那个嗰边就真系 AKS 嗰边接咗手噶啦，咁佢透露过，其实除咗 AKS 之外咧，就台湾嗰边系有财团同佢接洽咗，咁就嗰边就出资金，咁就变咗就依家就会，但 AKS 会话限时，咁就情况就会系咁咯，所以到时就会依家温咗一段时间，佢台湾嗰边温咗一段时间，温好咗啦，佢先会再派员过嚟去， 真系好似 SH 咁啊，系咪真系？即系好似上海嗰团咁咯， 系啊，类似咯。总之佢要成团温顺咗，咁佢先开始再派成员过嚟。但系跟住落嚟依几个月都唔会有噶啦，佢就透露咗。 今年其实今年唔使知谂噶啦，今年 好似都冇咗消息好耐啦，即系香港嘅握手会。 系啊，冇，应该都唔会，暂时都唔会有消息住噶啦。我估佢要都要睇熟咗情况先，因为佢主要依家都要睇咗团先。咁你依家嗰边嘅 TB AK Team TB 同埋嗰边 SH 咁佢都要睇咗团先，睇完个团温哦，咁就再搵啲 member 过嚟握手搞握手会成，情况就应该会大致上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咯。 系啦，咁啊，不过到时候嗰啲握手嗰、那个会员嗰个又要再搞过， 应该会再搞过噶啦，应该因为始终因为依个系始终系之前嘅烂摊子，所以佢要再另外开过一个咧，就可能大家要再入过一次咯， 系啊， 应该情况就会咁， 系啦。咁啊，希望都系到时有啲 member 嚟香港啦， 希望啦， 系啦。 咁今次其實呢個星期都幾震撼嘅，咁其實都，但首先咧就乃木坂科啲色啦，咁就最 top 嗰個其中一個 member 啦，就 車 奶啦，就宣布執業喺佢個 board 度上宣布嘅。咁另外就另外一個舉品46咧就米谷奈奈美，奈奈美係咯，咁就 要咩神啦， 總 之就 係啊，總之佢就。佢都喺，因為佢要學兼顧學業，因為佢專注學業，所以咧就宣布都宣布係喺個 board 就寫就宣布咗畢業。幾兩個 member 嘅畢業咧，某程度上都係開始覺得係46開始有啲人就，尤其是阿西野七奈都喺46都幾緊要嘅，係喺奈木坂嗰邊。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即是代表另外一个人物，其实白石麻衣都可能要顶多一段时间。 总而言之，不会发生好像 NMB 那些咁争气的事嘅话，应该白麻应该都仲有一段长时间嘅。 未必，白麻未必会再长期间。应该 但白麻都好似26、7岁噶咯。 系啊，所以佢某唔系而且佢自己外母都多啊嘛。其实某程度上，大家开都系求其都系佢两个其一个会追诶追住先噶啦。 即系前后脚。 都系前后脚噶啦，我估即系，但系依家就留意，大家可能就留意阿七奈个追业 con 咯，咁就应该出，佢就话兼任到即系做埋年尾嘅，但系出年就会有个 追业 con 就出年搞， 系出 con 就出年搞嘅， 得意嘅点解？ 我唔紧，因为佢要度期啊嘛，你估 top 嘅话一定系度个大嘅场噶啦，如果你冇Tokyo Dome咧，应该约塞唔到咁多人 啊。 同埋你过埋个年尾个红包， 系红包啊嘛，系啊，你桥管奈奈美都要去到环班 Arena 嗰个咩 Super Arena 嗰边啦，系咯，我估西野七奈唔止系 Super Arena 嗰个位可以满足一啲人噶啦，起码要东京多门噶啦，所以嗰度就可能要 book 时间，要时间，所以你预出年啊系正常嘅，我估出年两三月到啦。 拖到咁耐。 系啊，冇办法，你弹你巨弹长都要度啊嘛，都要度时间啊嘛。你一开波，你唔系话 book 就 book 到噶嘛，你预翻半年时间差唔多啦。 系啦，系啦， 系咯。咁啊，阿米谷就佢其实佢系应该系喺佢板度，其实都系学霸之一嚟嘅。咁就嗰阵时有佢同阿 长斌 Lando 咧就争，都系争 question， 即系争嗰啲 mon， 即系叫做问答游戏嗰啲嘅有个问答。 输一分啫嘛，好似系 输一分啫嘛。 系咯， 其实佢读书都好叻嘅。佢依家读紧，因为佢读紧大学，佢可能就专注想读大学，咁就先专冇毕业嘅。咁其实我觉得佢個選擇都啱嘅，咁有時可能都有啲屋企人都希望佢讀、嗯、即係讀希望讀到書，即係希望學業嗰邊加油，唔好再喺度即係拖，有啲蹉跎嘅，可能有啲人覺得 高危行業 都係嘅。idol 其實 idol 其實好高危行業， 係啊，都係唔係都係高危嘅，即係有人氣就有錢收， 特別係女性 idol 咯， 係啊，同埋都有個壽命嘅，我覺得有啲嘢咁 idol 唔可以做一世嘅。咁佢个可能睇到个前景，觉得即係可能专注学业好啲咁啊，专注学业咯。 嗯， 系啊，其实我觉得都啱嘅。 系啦， 咁祝佢咩前途似锦咯。咁啊，西西奈都会仲有机会见嘅。咁你 西西奈好似 佢会继续喺娱乐圈发展嘅，所以其实我就唔担心佢跟住落嚟工作嘅。虽然佢演戏有啲生硬啲。我个人认为啫，但系佢如果系 model 方向发展，我觉得 O K 嘅。 model 佢得嘅， 佢够唔够高啊？ 佢够 够高啊？ 应该 O K。 O K 嘅，放心啦。总之佢依家有专，佢有专杂志Nono 啊嘛。佢系专属 model 嚟噶嘛，所以其实我就唔担心佢呢 part 嘢嘅。咁至于计落嚟，睇下嗰啲发咩咯，睇佢。啲演戲方面會唔會有進步咯？我覺得，因為你其實你喺出有啲 man 把出嚟咧，即係我即係假設啦，我見依家麻友其實每套戲都其實唔係好收得，啲人都彈佢演技咧，其實我係覺得麻友其實都好出力做某啲嘢嘅，即係喺演技方面都好出力嘅，但係達唔到個觀眾嘅要求。 我係反而覺得係個劇本問題啫，麻友嗰日。 唔知啊，佢幾套都唔好得，所以我係覺得佢有啲 唔係上次《思念女孩》真係好擺到明係個劇本問題㗎啦，佢《思念女孩》 都係有啲唔係佢有啲做嘅，有啲做佢嘅，明，因為其實你睇到另外一個都係做，即係另外一個女主角都係幫手咁樣啫，但係你冇辦法啫，始終演技人哋係老前輩，做嘢一定係靚嘅，即係做演即係演戲就一定好嘅，係咯。咁呢 part 暂时讲到先， 系啦，咁下一 part 就轮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啦， 好啦， 二哥粒加电话， 好啦，拜， 好啦，大家再见。 僕たちは今旅立ちの時、じっと友と見つめ合う、語り明かした最後の夜に再会の場所を誓う。整个人 の山と悲しみの川を遥か先越えてゆくまで。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今日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吓， 主题啊。 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 Eco Love 嘉年华啦。 系啊，点解会讲 Eco Love 咧？系啦，我都好兴趣，好有兴趣。 哦，咁冇，咁讲真嗰句，之前都曾经讲过话，会唔会搞一啲咁嘅特别节目啊，成嗰啲支持咧？咁啊，上次讲完普挑咯，咁今次不如讲下 Eco Love 啦。反正都系阿子源旗下啲团体嚟嘅，都叫系咪同 AKB 有少少关系先啦？ 都系嘅，咁有一个 member 都同 AKB 之前有关系嘅。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讲紧阿音岛离沙系嘛？ 系音岛离沙， 音岛离沙咧，其实就系原。HKT 四期生嚟嘅，咁但系因为后屘咧系又 因为合约问题， 系啦，咁样原来佢有啲合约问题，咁所以最后咧后屘就冇办法成为 HKT 嘅四期生，咁啊，但后屘就转咗做去 去咗 Eco Love 嗰度面试，跟住就俾资源睇中咗，咁就正式做咗成员， 系啦， 其实都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 佢再前啲过嚟嘅，我觉得。虽然佢依家仲喺呢个团都未系好多人识，我个人觉得，但系我觉得凭住之前佢 HKT 有即系都做过即系做过喺 HKT 做过嘅，我都觉得佢应该系都会有一班饭嚟嘅。 起码你始终佢 HKT 四期生出道之前，其实摆咗好多资源去 train 佢哋噶，其实咁你冇理由浪费咗啦。咁可能调翻转头，子源叫佢喂你过 Eco Love 啦，我收你啦咁样。 唔係，因為阿音島離沙喺入 HKT 之前，其實佢本身喺東京都有做 idol 嘅，係啲 idol 嚟嘅，咁所以就有翻咁上下嘅，係啦。咁 有啲啦，有幾個都係之前 都係啲地下 idol 做嘅， 做過地下 idol。 好啦，咁啊，嗱，唔好轮到，我得我同阿 T， 我 Henry 两个讲啦，咁啊，今日俾啲嘉宾讲下啦，咁样 Eco Love 嗰啲嘢， 都今日嚟，我都系搭下嘴 嘅，系啊，因为 Eco Love 其实我唔算好熟噶，就我就大概知道佢系同阿边个资源有关嘅啫，系啦， 讲多少少背景资料啦，可能唔系咁多观众知啦，咁最初就系呢个 Eco Love 嘅 producer 咧就系子源尼乃啦 ，HKT 嘅子源尼乃啦，咁佢就其实而家就系呢个。東京嘅代目嘅動畫學院， 學院 係咁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咁就係因為嗰個學院咧就係出聲優好出名嘅，咁所以咧佢呢個團嘅 concept 咧就係用聲優教育嚟做出嚟嘅聲優偶像，應該冇講錯， 冇講錯，係啦，佢哋都係學員之一嚟噶嘛， 都係學員之一係咯，咁就其實佢好多資料可以睇到嘅，因為其實 YouTube channel 裡面咧，佢自己有個 Eco Love 嘅 documentary 嘅。咁有興趣大家去睇翻佢最初出道啊，點樣訓練啊。咁其實都有啲聲優係教過佢哋啲聲優嘅 training 啊嗰啲嘢見到嘅，係啦。 係，其實佢入邊都有啲內容關於佢佢哋由開始選拔啦，跟住就開始去 training 啦，跟住落嚟有啲 event 嘅拍片啊咁成啊跟拍啊咁成。其實我覺得喺即係如果大家喺Eco Love 唔係好熟悉嘅話，其實睇透過呢個 documentary 其實都知道佢好多幕後嘢嘅。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有幫助大家認識Eco Love 呢對嘢嘅。 其實好聰明嘅，我覺得如果子源， 我覺得 係呢樣嘢出嚟係，因為你本身。如果你话以呢个团真系出到一个正式嘅 documentary 咧，唔知等到几时。咁佢用呢个方式咧，而且用呢个免费嘅网络资源咧去做咧，系可以好快咁令到啲人知道佢背后嘅嘢。唔使话老系我等成几年先睇到 documentary， 哦，原来你最初系咁样嘅，咁就会迟咗咯。 我觉得有啲即系佢当系幕后花絮俾你睇。 系啊，系啊。 咁第二，其实佢子源尼娜都同佢做咗好多关于一啲即系。即係佢可能未必上到去啲正式嘅電視台做即係有個電視番組啊，但係佢哋會透過網絡咧去做佢哋嘅番組咯。其實你蘇翁其佢自己都有一個定兩個嘅番組係定期出嘅。係其實我覺得有個嗰、那個有一個咧，如果佢香港翻私人有人做翻，即係冇做翻嘅，但係我記得佢叫做training練習。 練習嘅節目嘅。 Ego Lab 特訓中， 係特訓中啊，係其實呢個我開頭我都有睇嘅，睇過一段時間嘅。其實我覺得佢都幾用心落去， 同埋佢每次都係揾到啲嘉賓上去， 係啊，揾啲嘉賓上去，佢同佢哋試下清佢哋啊，其實都 OK 嘅。即系叫做 都系一个平台，变咗你发表新曲啊，之前就 系啊，同埋 showroom 节目， 同埋觉得透过呢啲嘅节目，其实佢提升嘅综艺力都系 O K 嘅。其实我觉得今次，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唔错，都有唔少嘅机会，但系我就变咗，我觉得佢系偶像嗰方面比较多机会。 系因为其实个定位好尴尬的。 我系啊系， 因为你你话声优偶像咧，佢唔系第一个出嚟啦，之前其实已经有好多 好多队啦，好多出咗嚟。 咁但系佢哋之前嗰啲团嘅出嚟嘅契机咧，其实系透过啲动画啊、game 啊嗰啲嘢出嚟。咁但系佢哋一出嚟咧，而家 Eco Love 咧系出个真人，然后先至慢慢渗翻一啲二次元嘅嘢落去。 系啦， 咁变咗咧你话我哋而家追开三次元嘅偶像同追二次元偶像。像嗰班咧系两班人嚟嘅， 其实我都觉得认同， 所以好尴尬，就踩住中间嗰条线。 系其实条线系有啲模糊，我觉得佢哋就比较偏向偶像嗰边多啲嘅。 而家做嘅嘢全部都系偶像的， 反而声优嗰方面就比较少啲嘅。 系， 即系佢间唔中都会有啲 job 系接咗嘅，但系问题有啲 job 就唔系好多咯，个 job 嗰方面就。其实我某程度上我系见到一两个 member 或者两三个 member 都有出去接过 job 嘅。但系問題就接嘅 job 就好似係比較細眼啲嘅嘢咯。 但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佢反而行而家呢個偶像風好過行二次元咯。 嗯， 因為二次元好多時就係你俾個角色定咗型。譬如某一個聲優，我係因為佢做呢個角色，我中意呢個聲優，追呢個偶像。但係可能到呢個偶像再做下一個角色嘅時候咧，嗰、那個感覺就冇第一次嗰個俾你個角色咁。 我知道，係。 咁反而而家佢 keep 住啊，我係追啊 Domi 啊同妹嘅，咁啊，我係一路都係追住佢嘅。咁佢做唔同角色，我都係因為同妹而追呢角色，就唔會因為個角色而追個人咯。 其實某程度上，佢同另一個就會有啲相反嘅。其實兩隊另外一隊就係22-7嗰隊嘢就比較係。偏向真係屬於叫聲優嗰邊，因為佢係出咗個 character 先嘅，咁出完個 character 先出個真人嘅，咁嗰個就可能就會比較好似 Love Live 嗰種 style， 係出有個 character 先，然後先有個先有個真人出現咯。 係， 但係暫時嚟講呢，佢就冇 Ego Love 咁，我覺得就冇 Ego Love 咁多人認識呢啲 玩得唔長久咯，因角色而做聲優係咪？ 某程度上佢嗰个就真係有个 character 出嚟先，嗰个 character 出嚟就暂时我又唔好见佢有啲咩其他嘢配合囉，但佢有个 character 出嚟就每个人都系一个 character， 咁就幕后就系嗰个真人配声嘅，咁佢出咗嚟就嗰个动画就唱歌跳舞，个真人都会跳唱歌跳舞，但我就喺其他的平台就不好留意到有呢对嘢出现咯。我见佢有出个碟嘅，即系好似而家咁出碟嘅，有握手搞握手会嘅。但系问题就我就留意到就冇咁高，因为可能我偏向于偶像，我系留意偶像方面啲嘢嘅。 系，都系嗰个大家个切入点唔同， 切入点唔同，所以其实有啲尴尬位。 系， 不过讲翻今你推边个 member？或者阿明先啦， 好啊， 系啊，你开头好似 开头咧就其实我认识 Ego Love 就 我觉得系影影先嘅， 都系由第一单开始认识嘅。但系你话真系话好留意 Ego Love 呢个 team 又系应该系第二单嗰下就真系无啦啦一叮一嘢就开始追到依家啦。即系你问我 Ego Love 佢起码个风格系好鲜明。即係會得單佢個主題都係好，即係好出下，跟住會令到你真係有個意欲去買佢隻碟去聽咯。 啱， 係啊，因為佢同其他唔同偶像嘅團一樣咧，即係佢會係 YouTube 佢有個 official channel 嘅，即係因為有時最慘就係咧你有時有啲MV 係會斬頭斬尾噶嘛，但係佢就真係會俾個 full version 你睇曬成首歌啊，我首歌係咁嘅，即係不論你中唔中意，你都會啊，我起碼睇到呢首歌係點，好唔好聽咧，同埋啊今次有啲咩成員咧咁咯，即係起碼要多一個途徑，你唔會話我淨係知道個尾 或者知道个头咁，会吊住你引先。 我觉得依家 YouTube 嘅 channel 都好多团都开始抌佢嗰首最 main point 嗰只歌去做一只 full version 嘅 MV 嘅，所以咧某程度上就会大家会睇咗成个 MV 睇晒，咁样就唔使再特登去要买碟啊，先揾到嗰只 MV 睇咯。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宣传方式嚟嘅。咁啊，阿格鲁嘢。 我最初因为子源而认识呢个 team 嘅，咁其实讲咗好耐㗎啦，佢话去做一个 producer 咁样，因为好早之前呢邱元康都同阿子源讲过话HKT 嗰边揀人呢，佢话啊子源你试下揀啦，或者你觉得得意嘅人呢可能其实都好有趣嘅，即係佢邱元康系咁样俾一个 comic 系俾子源嘅，咁子源其实都好大胆去做啦，咁卒知道真系佢自己 produce 呢样嘢呢，咁我会讲呢就係、是、一开始佢未有自己第一首歌嘅时候呢、其实佢有出过啲公演嘅，咁佢唱返大声钻石嘅我过嚟 Diamond 度嗰下呢，我俾佢成班嗰啲声音係嚇咗跳 嘅， 好清脆好好听，真係有声优嘅感觉嘅，跟住声嘅质量好高啦，我只可以咁样讲。 OK， 咁跟住就到出第一单啦，咁其实第一单都唔係话一啲好特別嘅歌，即係都係 我覺得比較一般王道 idol 嘅，係 啊， 個老師嚟嘅， 都係好似阿明話齋啦，我都係第二首聖誕節嗰首咧，嗰、那個嗰陣開始，咦中招喎，賴嘢喎， 賴邊個先？ 係啦，唔係，不過我中意阿同妹嘅，即係阿 Hitomi 嘅，咁啊後期 高松同係嘛？ 高松 高松 係啦 ，Santa 嗰個 係啊，但係後期發覺咦個個都好似幾好喎，咁樣係啊，咁其實 我哋有某君就成日影添啦， 影啦係啦，影 OK 嘅，影我覺得有啲似森寶同埋有啲森寶 feel， 我覺得似某 SKE 前成員。 我但系我觉得好瘦啫，我就觉得 系 瘦咗啲啦，系啦。 佢系有 佢系瘦底， 瘦豆影瘦底嘅。佢 但系佢系 sell 嗰个系应该系 比较 咧， 比较 色系颜值比较高啲， 高啲同埋比较成熟啲嘅。我觉得佢系走啲，即系 Q 得嚟有啲成熟感嘅。 跟住就第二单开始我留意到夜口衣织啦，话原来佢把声系咁劲嘅， 系啊，我都系比佢把声新鲜， 系真系， 因为佢我讲翻少少啦，咁我喺参加一啲比较大型偶像嘅 event 度，佢咁啱嗰阵我现场睇嗰日咁啱佢嘅二哥粒符系第二日表演 啊， 咁我第一场就冇睇嘅，咁第二场睇咧系的确系佢个声系。个声系好响，喺现场度听到， 唔系佢个喉底都几厚嘅，其实可以做到啲 好强嘅 bass 咯， 系 走即系比较佢其实我个人我记得佢三隻单都有啲 solo 位嘅， 系啊系啊，系佢副歌位咧， 副歌位都系佢 嗰嘢食苦系靠阿思织同埋阿沙夏咯， 系啦系啦，沙夏把声都好， 沙夏都好。 因为佢哋两个喺团嚟讲系发挥个作用，就系唱功方面，佢哋系两个帮手搭救嘅。系啊，你话如果成团系咪个个唱歌系 OK 咧？咁讲真就未必系嘅，即系有补长补短嘅。其实佢呢对嘢系发挥到呢个作用。 另外我觉得把声好动漫嘅咧，就系阿 Micah 啦，冇香啦， 冇香。 阿同阿高松同都把声都好动漫嘅。啊，最动漫我觉得系阿 Anna。行内喎， 行内 把声都系好动漫， 但我觉得阿树罗好似把声都系有 Q 啲 啦，系比较 Q 啲，同埋齐藤 Aska 啊， 系一个 娜基莎 系，佢都系把声系属于走啲比较 Q 啲嘅路线。 喂，但系娜基莎个唱功都唔差， 系 佢即系十， 我觉得成团唱功揾个差嘅其实系比较少嘅， 系啊。 咁另外头先你哋讲个分歌呢样嘢呢个我好欣赏子源嘅，因为佢自己 Twitter 度都讲咗好多，甚至 showroom 啦，都讲佢填词啊，点样分曲嘅时候个 concept 嘅。因为佢分曲咧好平均嘅，基本上咧佢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到两句嘅 solo 去唱成首歌嘅。咁个 concept 就系话因为在团里面我有自己喜欢的 member， 即是我 C man 咁样。咁我听成首歌我都不知道自己我 C man 把声是什么。他的 concept 就是说我希望每一个每其中一个成员都好都有机会单独地听到自己我 C man 唱的歌。这个 concept 我很喜欢，我反而。你在AKB Groups 是很少会见到这个分歌分得这么 因为好难分啊。我觉得你如果你因为佢始终个团十二人，其实如果要唱每人唱两句，其实 O K 嘅。但系如果你一队成百几人嘅话，其实你要佢唱每人唱一两句就好难嘅。 都系嘅，唔系咁你起码十六人都可能。都有機會做到， 都可能做到，但系問，但系好難咯。 廿幾人嗰啲就真系唔得啦。 廿幾人嗰啲真系唔得啦，即係好似啱啱佢嗰張單，係嗰只五十四單都係 廿三個人 真係好難搞嘅。 嗯， 係。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佢係分配唱歌嗰方面係幾好。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子源佢本身就係一個宅嚟噶嘛，即係偶像宅。係 啊， 佢其實即係睇到出佢好。好多佢自己想佢心目中偶像嘅嘢咧，擺咗落去 Equal Love 度。 嗯， 因為其實我之前我自己嘅 blog 度都寫過一啲嘅，就係、是因為子源喺 HKD 嗰邊咧，雖然話係劇場支配人啦，咁、但係好多時話事嗰個咧，佢都係唔係好夠力嘅。我相信佢都係要睇環球啊，又睇 AKS 啊，仲有美琪支配人咁樣。咁、變咗有啲嘢佢嘅 concept 咧，未必可以真係全部擺曬落 HKD 度。 第二佢本身都忙嘅，佢自己事務都忙嘅。如果要佢參與啲幹部嘅會議咧，佢未必會出得到。 係啦， 所以佢 HKT 嘅話事嘅力量咧，就相對地低啲嘅。 係啊，反而擺喺 Equal Love 度咧，其實就見到佢有好多嘢想擺咗落去做咯。 係啊，擺咗落去Equal Love 度，因為始終第一佢以佢嘅掛頭啊嘛，佢做普啲散啊嘛，所以佢出力嘅程度就會比 HKT 要多好多。係咁第二咧，其實你某程度上佢掛頭啊嘛，咁即係話佢話事啦。咁話事嘅話，佢可以將好多佢想要擺落去嘅 concept 都會擺咗喺 Equal Love 度。 係 其實某程度上，你見到佢某啲event 啊，都會其實你見到佢身影嘅。 係啊。 包括我覺得有啲綜藝力咧，可能佢事前都會有啲咩，即係有啲教訓，即係訓話咁樣支持佢。其實我唔記得咗，好似曾經喺 Twitter 度，我見過佢我見過某啲成員講過阿子源曾經喺後台度同佢哋訓話嘅，話叫佢哋點樣做，咁就希望佢哋做得到咁樣嘅。 系咯， 所以某程度上，子源其實都比喺Equal Love 係比較粉身啲嘅。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個身形嘅管理啦。子源講得好強調就係話，佢話我對偶像咧，我覺得偶像應該要管理自己身形嘅，即係唔可以肥。佢話喺 AKB groups 咧，佢話因為阿秋元先生自己都肥肥啲，唔係好介意，佢喺度笑佢咁就話，其實啲 member 應該要自己 keep 翻，即係其實我諗都係調翻轉頭講翻自己團有。即是叫啲咩把自己注意翻啦。 系啊，某程度上佢有提過嘅。我見過有捉過啲咩把去叫佢哋 keep fit 嘅。 系啊， 即係某程度上 idol 就唔可以太真係唔可以肥嘅。如果你太肥 微肉就可以，但係肥 就 fat 得，但係唔好太肥。 係啊，唔可以太肥咯。一太肥嘅話就好難再翻轉頭嘅啦。 係啊係啊， 走都翻唔到轉頭嘅啲飯。 係啊。其實我曾經在一個 documentary 我見過不知道什麼原因呢，我見過恆來呢好像人氣就不太夠，因為很久之前的了，可能都剛剛不知道開始第一次握手還是第二次握手，我見過有一次他有一個鏡頭就走了去其他 member 那裡，不知道是想跟 member 拗水吹還是什麼的，我見過他坐在後面。其實可能恆來即可能某程度上就因為可能之前見到某些東西，覺得恆來個人就應該是比較堅強的班嚟嘅。 恆來好像是 captain 嚟嘅， 係就係 captain。喺二單嗰時候，佢喺第二單選拔嗰時候，即係宣傳嗰時候，子源任命佢嘅。 年紀最大都係佢，好似廿二定廿三嗰時。 佢好像不是最大， 佢唔係最大，應該最大。 我記得係影先是最大嘅，我記得影好像廿一歲嘅啦。佢就好似十九嘅，如果冇記錯。 影影今年成人禮啊嘛， 系啊， 影影98年嘅， 九八年。系啊，如果最大嘅話咧，應該係阿沙夏最大啊。沙夏應該好似係冇記錯，八月三號。 哦，係。 8月3號出世。 1996啊。 九六。 係佢最大。 嗯， 係啊。不過沙夏都係佢之前都係唱未入隊之前都係細團嚟嘅，佢都係細團出身。 哦。 同埋唱過，即係好似香港啲商場 show 咧，喺唱下聖誕 show 啊，唱下成嗰啲係喺出邊唱啲駐場歌手嗰啲。 哦。 係啊，所以把聲又係好正。係 啊係啊。 我哋都係咁樣第二單聽到阿沙積同埋阿沙夏正喎，突然間一首歌，因為嗰年係 唯独呢一首系最有圣诞气氛嘅歌， 系系系， 同埋佢个 MV 咧，如果想入坑好简单嘅，睇 MV 后面就知噶啦。嗰个主观镜头系冇得输， 冇得输，冇得输。我自己本身 loop 咗唔知几多次嘅， 因为嗰、那个嗰期系即系我都好期待，因为自从AKB 即系都隔咗一轮冇出。聖誕歌突然間有一天突然間出手咁有氣氛嘅歌咧，係真係食到值一 正正一正。 呢個另外一樣嘢我都想講，就係佢個詞咧，第二首歌個詞我係覺得好重嘅，因為佢中間有一段咧就係話，其實講學生嘅戀愛嘅，係 戀愛。 咁佢話Combini 即係啲便利店嘅蛋糕啊，凍咗嘅雞啊，佢話雖然唔係完美，但係最好嘅。最完美嘅，即系咁样，即系变咗，即系学生哥冇钱食圣诞大餐啊嘛。 系啊， 咁大家喺个便利店度买个蛋糕，买嚿冻嘅炸鸡，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最好嘅圣诞节。 因为佢乒乓就应该系二人嘅，即系希望同嗰另外一个男仔喺个圣诞节度过嘅。所以佢有啲主观镜头咧，就围嗰个颈巾咧，其实仲应该系杀死唔少人。 系 啊。 其另外，其實我覺得第三首歌係佢個風格係轉得最犀利嗰只， 係 一啲係學校禁嗰啲叫禁戀禁忌啊， 禁斷之戀， 禁斷之戀嗰啲嘢。 哇！呢個我又 真係會係真係另外一個係一種，即係首歌係好好聽嘅，我覺得係。我個人中係中呢首嘅，我覺得 係。呢個我好欣賞佢個 MV 就係佢 MV 裡面咧，基本上係冇一句對白。全部是靠镜头表情去讲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即是师生恋啦，婚外情啦，又同伴之间，即是表面上 的百合，其实有些百合啦，系啦， 有些就表面上 friend， 后面背后插你一刀啊，跟住同事之间咧，即系插阿影影、阿莎夏做第二个老师， 系第二个老师啊嘛， 有啲学生 friend 原来系喺度爆料，去搞窝搞弯佢啊， 啱啊，所以其实 我觉得 MV 真系 嗰个 MV 系好高嘅， 好高质， 即系比。相对应该呢四只嚟讲，我最中意睇嘅 MV 嚟。 系呢个 MV 真系好正，我觉得真系如果学电影嘅同学仔咧，真系要睇下呢个 MV， 真系完全唔需要一个对白，净系镜头同埋表情可以做到。 系啊，所以佢某程度上呢个 MV 都系高质嘅， 系高质， 系高质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翻呢个 MV。 系，咁啊嚟紧啱啱佢最新出咗首第四单啦。第四單呢，因為佢走過上一單嗰個叫做有少少暗黑風，係咪啲禁忌？ 禁忌 啦。今次走翻有黃道 idol， 不過今次我覺得有啲韓風味喎。阿明你覺得呢？ 成口泡菜味。 係啊，我都覺得有啲似嘅，因為佢我覺得佢有裝束就唔係好似，但係佢個 style 又似。 style 似 係。style 係好似，唔知係咪因為要有少少韓滲啲韓味出嚟咧？ 我諗緊會啱啱。过咗普雕咧， 阿瓜女啱啱过完普雕嗰个出道，咁梗系加翻少少，帮少少打下气系嘛？ 我谂普雕唔多唔少对演员都有啲影响啊， 都唔系嘅。我某程度上，其实你无论四廿八好，四廿六好，即系中英偶像好，其实某程度上有啲 idol 都会系会中意韩国嗰边嘅 style 嘅。所以某程度上可能渗啲韩国嘅 style 落去咧，加落去希望会有啲。即是有啲 mix and match 嗰啲 化学反应啊， 因为韩国你好多有啲，其实外国都好中意韩国噶嘛，即系欧美嗰边， 系系。 佢今次个风格都渗咗啲落， 系渗咗啲落去。 同埋你最尾有几句噶嘛，有中文啊，有意大利文，有法文咁， 好多国际语言， 国际语言。 萨拉希哦，咁 萨拉希哦，咁即系 萨拉希韩文嚟， 韩文嚟噶，即系四个语言啦，系啦， 系四个语言，咁希望大家留意下咯。 摆明系 今晚嗰套衫，我个人几中意。起码即系我开头第三单之后，我开担心紧第四单会继续延续呢个暗黑风落去咧。跟住今单一听咦，又几得意，好 colorful， 成个 MV 好 colorful 嘅，即 系 好靓，好吸引个眼球嘅。同埋韩风唔紧要，我觉得今次佢呢个韩风我又接受到， 我都 OK。 系啊，即系 佢唔系好寒啫，即系有啲少少有渗咗啲寒意出嚟啫。 系啊。 但佢本身個底都仲係日本嘅， 我諗佢可能啲 rap 嗰啲似韓風啊，係 rap 個 rap 嗰 part 咧，你覺得佢走嗰 part 就可能會有啲似。咁其實我覺得 rap 都係，即係我覺得依家 Eglover 都仲係試緊佢嗰個 style 嘅，佢不停咁都算叫自，即係叫揾下自己會唔會走下另外啲路線會好啲咧咁樣。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佢阿子源都係試緊呢樣嘢。 我估紧嚟紧会唔会玩 band 队啫？ 我唔出奇噶，乜都试啊嘛。 而家佢 其实依家好多好多地下就算地上地下都有开始有啲团都开始玩下啲即系 band 山咁。 系啊系。 我估佢有啲可能有，其实啲名有啲 member 都识乐器嘅，我估佢试下都无妨。 系啊系啊。 咁今次系咁先啦，系啦。 好 ，thank you。 OK， 咁今节啊。 今節都 係啦，咁我哋跟住休息一陣，咁啊跟住我哋聽首歌翻嚟，咁啊繼續第二節。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我哋轮到我哋第三节啦， 都系二个 love 噶啦， 都系二个 love 噶啦， 系 啦。咁啊，二个 love 嘅话，老实讲一句，除咗一 印度尼沙，仲有成日我哋某個人成日講嘅英英同埋彤彤之外，我真係基本上一個都唔識。 你唔識啫，你唔重嘅，你應該得閒就留意睇下佢哋啲特啲 MV 啊， 睇翻啲 MV 嚟 啊，係啊，就要就留意下佢哋。 因為暫時佢哋其實如果你依家留意佢哋都唔難。因为他现在暂时出的碟他现在十月出的只得第四只 是 基本上他们会一单而讲都应该有都是两只碟加一只剧本抽卷抽 EVN 的 阿手 啊其实基本上那个 阿明 其实要追其实是我都是易追的 你们四月那时候是不是去过看过 Eco Love 的表演我记得没记错过 不是你也有份的 我嗰架飞机度啊！ 啊系啊， 啊系喎、啊啊啊！我同阿 提起就系、 是、你真系唔好再讲啊，大佬！我嗰日用咗成两皮嘢的士钱，由机场飞过去酒店啊！ 呢啲算啦，唔好提啦。 系啦、啊，咁嗰次 算啦。 咁其实嗰次就系咁啱，都系我哋一齐走去睇咗个动物朋友啊，系啊， 动物朋友，佢唱咗两首几首歌啫， 系啊，几首歌。 因为佢就应该系 sell 嗰个公园嘅，咁就咁啱佢同动物朋友 crossover， 咁佢之前系做舞台剧，做过舞台剧噶嘛， 系 咁、嗯、做完舞台剧之后，咁啱嗰个公园同佢 crossover。嗯、就即系同多动物朋友 crossover， 咁啊请咗 Nico Love 过去。 哦， 咁其实某程度上嗰日咧，嗰次都系我哋都第一次即系正式叫见过真人啦，叫做。 系啊。 不过只系佢个 style 就动物朋友个 style 咯，即系佢就唱咗一首定两首 Nico Love 歌，再唱佢舞台嘅嗰主题曲。 哦。 咁就大约四五首歌就完咗个 event。跟住后屘我哋佢好在咧个 event 咧，佢有一 part 咧就要去架车度影相嘅。咁就公开俾大家影相嘅，咁 好啊， 系啊，佢有啲 event 都系俾你公开影相， 唔系而家都就啦，你 AKB 有啲曲都可以俾你， 系啊，有啲曲咯，但二哥 Love 就好似 open 啲嘅，我见户外咧，佢都好似 open 有啲俾你影相嘅，佢就会比较好啲咯。 二哥 Love 有啲 live 都摆上 showroom 或者 YouTube 啦，上次一周年都有一 摆咗上 YouTube 喺 YouTube 度。做 live 咯， 做 live 咯，其实佢嗰个都做咗成个几钟， 系嗰个净系 YouTube 都做咗个几钟， 系啊系啊，跟住落嚟就后边嗰个可能就去到 encore 嗰部分就冇咗， 系啦系啦， 系所以就如果大家有兴趣都揾得翻，即系段直播就应该冇咗噶啦，我见到 系 跌咗噶啦，但系某程度可能有人 cap 咗嘅，应该可能会揾得到嘅，睇啲地方度 系啦。 咁不如我讲翻少少，其实我嗰次就睇咗个大型 event， 其实佢哋个即系啲饭嘅嗰个饭咧系比较压界啲嘅，如果我个人记得，即系佢就比较走啲地下啲嘅，即系嗌叫 call 方式系比较走地下啲嘅路线嘅。 系 咁某程度上你会听到佢哋即系佢哋会有嘅overture 啦，咁佢哋 overture 啲饭就会通常都系会拍手嘅， 系啊系啊， 系啊拍手就拍完就出场，咁跟住落嚟佢哋唱啲歌就会都会嗌有叫 call 嘅方式嘅， 系 会比较走啲地下啲嘅， 系 点为之地下啲咧？佢会有啲饭咧，其实会有啲叫 DD 针嘅，即系会咧、如果你有睇翻啲片咧，你见到有啲饭咧系会跳嘅， 系啊系， 啲饭嗰啲叫做 DD 针、 嗯， 就即系见到个 man 把啦，咁样系咁跳咯， 啊， 系咁指住个，即系如果嗰个 man 把唱嗰只歌，咁就你会见到有啲饭就会跳，系咁跳咯。跟住落嚟，其实有啲饭就会叫做佢即系如果有。即係如果係沙棘會衝落嗰時咧，其實有某啲飯咧係會衝向前，去整啲螢光棒指住佢嘅。咁另外一啲係啲應援方式嚟嘅。咁、其實某程度上，跟住佢會有啲 call 都會係會係一般叫做即係 AKB 都會嗌嘅 call 咯，即係例如 Tiger、Fire 嗰啲嘅。 係係。 咁另外會再加少少叫做卡茲歌兒嘅口嗰啲叫口上啊。 嗯， 即系叫做口上，即系会有一段佢哋有啲会有系咁不停咁跳舞咧，跟住有啲饭就会喺咁讲一段日文嘅， 系 嗰啲叫做口上嗰啲嘅日文嘅，其实会走系啲饭系会比较压界啲嘅，我认为上，同埋会叫做比较地下啲咯，即系佢应援方式会系有啲地下方式，即系例如你。那個場，因為我不是大場，因為他有一場是大場搞的，那一場就會比較小場一點的、那些飯呢如果你要看呢就會壓上前的、 哦、 那就會比較擠擁一點的、 咁同埋你好似之前你都睇直播见到有啲饭咧，系会跟住啲 man 包去跳， 系啊系， 嗰啲都系其实一种呃界嘅表演方式嚟嘅。 哦， 系啊，就会跟住个 man 包跳某啲动作啊咁成嘅， 系 或者有啲可能会企喺后啲咧，就会全程跳咯。 嗯， 会全程跟住个 man 包跳咯，所以佢某程度上系会比较地下啲嘅，即系你喺 AKB 嘅演唱会成咧，唔会见到嘅情况嚟嘅。即係比較大團啲，係好少見呢啲咁情況。 我見過而家做 live 咧，佢通常最尾嗰首係一單嚟噶嘛， 一單 係啦。咁佢變咗一開始嗰幾個 melody 咧，佢嗌嗰啲曲係調翻轉嗌喎，啲嗰啲即係拖拉希尖座，佢調翻轉尖座希拖拉咁好似調翻轉 係有程度上 啊，唔係佢係佢唔叉拉 kila 嗰段調翻轉嘅，好似係 拉拉 kila 跟住 渣渣咁樣 渣渣係啊。佢某程度上有啲佢嗰种方式系有啲奇，有啲你即系一般大情系会有啲奇怪嘅。 系 佢系会走，即系佢会咁样嗌，有啲就会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咁样嘅。 系系系， 咁不停咁 fire 嘅。咁就跟住有啲又无啦啦会见到嗌 Kaga 咁样嗰啲嘅。 系啊 系，跟住就会拍手咁样咯。 系 会附和嗰个 man 把咁样拍手咯。 系， 其实佢某程度上系会。一般大團你會感覺唔到， 哦， 你可能要睇一啲比可能一啲比較户外團户外啲啊，或者即係佢有時有啲見到你讀嘅 match 都會見到佢有時會走去其他地方做宣傳，嗰啲你會某程度上就會見到有啲咁嘅呃計嘅情況。演唱會嗰方面就因為有座位就可能好比較難呃計啲。所以就变，你会见到两，即系佢系有啲有少少地上地下咁样感觉咯。 系， 即系叫做咁，即系我现场就睇咁嘅感觉咯。所以其实你可以即系如果你某程度上中意嗌呢啲咁嘅叫 call 方式，如果 love 都可以俾到你。所以。如果有興趣，可能係下次有機會大家去日本咁啱都唔叫有 表演，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睇下。 你兩個應該去啦，你兩個嚇。 其實我覺得而家追係易追嘅，因為趁點講啊，佢 未 算 係爆 紅， 未 紅到， 即係 話 未爆紅咯， 係啊，未爆紅咯。 係啊，其實某程度上就易追啲嘅，咁同埋就握手會易抽好多嘅。 係啊， 咁你某程度上你見到握手會其實都。大致佢通常都會喺一個殼度搞咯，因為佢 man 版第一唔多啦。 我見佢握手嗰個期其實都好近嘅啫，都係嗰一兩，都係 嗰兩個月到，嗰兩個月到，因為其實我今年其實我睇過咁啱咧，佢十二月佢有一場嘅，不過可惜個地方就唔啱，因為我十四我十五號嗰日佢喺大阪，但我喺東京嗰日，因為我夜晚有嘢睇。所以我原本我都想去嘅，咁啱咧佢咁啱咧，佢十五号有二班大班，撞唔啱，所以无缘咯。 冇啊，撞啱咪 撞啱就去咯。其实我某程度上都系要见，想去见一见嘅。都系因为始终我都未同嗰啲咩班交流过，咁啱系咯，直情即系见过叫见过真人咯，咁啱咧叫，但实质上就你某程度上好难，即系如果唔透过握手去见，即系同佢沟通咧，就好难。好了解那個 member 有冇啲入坑神器啊？嗰啲娜基莎嗰啲咧 ，Dice Key 系都 Dice Key 嚟 嘅，系啊，我哋咯咁样啊 ，Dice 咯， 乜都 Dice Key 啊，系啊，某程度上啲系佢好似系特登要啲去握手嗰啲人系特登揾佢讲啲句嘢， 系啊， 系啊，娜基莎系。咁另外仲有邊嗰啲 member 會係會專係要同佢講咧？我記得彤彤都好似有人捉住佢，一定要講一句嘢。 呢个就唔知啦， 呢个真系唔知。不过就我觉得就Ecolo 系一对即系好十二个都有各有特色嘅，其实即系 养 咗一个系会中嘅，其实基本上系。 我觉得个 style 系比较广泛啲，即系你要可爱有可爱，你要型格有型格，系咯，你要个样标志嘅又有。 系 咯，你要眼大大都有， 系 咯， 有眼大大即系第一时嘅谂咩啊？ 影影 系啊，即系阿影影系应该 我估都系入坑首选噶啦，我估都系入坑第二选应该系娜基莎。 其实我想问阿影影嗰个系咪 call 系咪咩嘅 car con 嚟噶？ 唔系佢本身只眼系咁大嘅， 啊唔系卡拉康嚟噶， 唔系卡拉康，本身只眼咁大， 系啊，本身只眼大嘅，佢不过可能都有戴啲大眼框嘅，即系个撑再撑大啲咯，因为佢、你觉得佢嘅眼系等再撑大啲嘅， 嗯， 因为佢嗰个 style 可能就系买嗰个灵魂之枪， 同埋佢男女范都有啦，女范都唔少噶，听讲，因为阿伊织有伊织 系 好似平手咁样招好多女范噶， 系沙织好多都招到唔少女范， 沙咸啊， 沙织。 伊织其实是两边饭都吸引到的，其实他 比较走中性 一点，但是他都是啲嗜好系都好好动漫类嘅， 动漫类 浓到地嘅 动漫宅。 你有睇啲 Twitter， 原来佢都有买下啲周边嘅，成系一个好中意动漫嘅女仔。 阿伊织尔又之前 po 过佢以前，即系 佢有 出过 cosplay， 我见过啲相。 阿武香都系啦， 武香系 武香， 其实佢偏向都系中意动漫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覺得你如果動漫宅哥相佢同佢傾傾動漫嘢，動漫宅嘢咧，佢哋兩個都係唔錯， 係啊，正啊， 正啊！如果傾偶像，可能就影，我估佢係中，佢係偏向中意啲偶像啲嘢， 係， 我見佢間唔中都會走去睇啲嘢。 咁如果你話講跳舞啊各方面嘅，阿恆內啲都好 OK 嘅，係啊，恆內有時會好中意拍啲自拍片擺上。show 或者 Twitter 度 show 阿 Colly 嘅，OK 嘅，佢始終 lead 住成班，咁佢應該某啲底子係強。 喂，講開跳舞，唔可以嫌提呢個阿伊先生啦，碧維唐先生啦，係嘛？因為一開始子源揾咗阿 RV 做編舞啊嘛， 阿伊做編舞，有一首歌 兩首 之後第二做一首啦。 唔係，我記得佢初道嗰時喺 TIF 嗰時要跳名人珠，我好似都揾咗碧維去幫手教佢跳。 係啦，跟住另外一首就係阿娜基莎做 center 嗰首啦， 樹內嗰只係 咯，唔係娜基莎做 Daisuke 嗰 Daisuke 嗰首， 嗰首都係阿可兒編嘅。咁你睇一睇到啲轉身啊嗰啲咧，一睇就知阿可兒嗰啲 style 嚟嘅。即係如果有睇開阿可兒。佢自己 freestyle 都好喜欢转身啊，一转就猫猫啊，转转啊，咁嗰啲就是 Aoi style 啦。一啲人就睇开一睇，咦，成班 Aoi 嚟噶咁样，好笑啊， 好笑。但系都好啊，其实 猫 其实 Aoi 个底，佢底跳舞强，所以我觉得佢教佢跳系 OK 嘅。 即系如果走呢条路，如果你譬如一期HKD 阿可以，如果真系卒业嘅，佢行呢条路都 OK。 系佢做声声都冇问题， 声声冇问题。 嗯，仲有咩咧？子源其实子源嗰方面都， 子源写啲词其实都几好啊。睇住佢喺 某程度上，佢 越嚟越 进步。我觉得佢开始第一单啲，其实都系比较王道啲，比较走啲稳阵路， 稳阵啲啦。 佢去到唔知第三定第二第第三先开始，我开始 上。第二我真系觉得佢首歌啲歌词真系正，因为你调翻转谂啦，嗱，譬如你话邱元康，其实佢个文学底系好深厚噶嘛，咁但系其实你子源其实好老实讲，冇乜点读书嘅，应该佢个学历唔系好高，但系佢系靠经验浸翻嚟啊，或者。慢慢自己度都可以度到一个咁样嘅词，其实真系算唔错。 某程度上佢都有应该有人帮佢执过嘅。佢如果佢完全佢嘅 style 走落去，我又相信佢又好似争啲嘢。应该某程度上都会请教一啲人去帮手执嘅，执 嘅 啲。 系、這 個、啊，因为某程度上佢唔系话佢唔信佢嗰个 style， 即系佢应该都有请教阿邱元康嘅。因为我记得曾经都有唔少人都系问过佢点样作词啊、作曲咁样嘅，即系作词嘅方面，佢有咩灵感啊，或者佢点样跟翻嗰、那个，因为邱元康曾经讲过，佢 系 有曲先有词嘅， 系 佢哋听咗首曲，佢先再度个词落去。我估佢某程度上阿子源都系咁样走，跟佢成跟阿邱元康个 style 走，有咗曲先，佢先再有词。 咁歌之中，大家有冇啲咩特别想讲？我就覺得有首 Ecolab Luma 啦，即係 Ecolab 嘅沼澤啦，係啊係， 那個真的很鬼得意，因為第一次聽呢，他最初聽我是在電台裡聽的，咦，跟住覺得，咦，咁從來都未有呢個 style 嘅歌嘅，佢哋係 好似有啲，我覺得有佢個聲底有啲似好似馬戲團嗰種好歡樂嘅氣氛， 係啊， 係 啊，係咪一首歌叫《樹外來太 skitty》啊？ 係太 skitty 嗰個好似特攝風格， 特攝風格咁咯，但個 MV 拍出嚟咧係有啲奇奇怪怪，我覺得成 個 鏡頭 真係慳水慳力喎，我覺得， 我第一啦，第二佢其實歌。即系 man 把嘅都系悭水悭力，其实企喺度就咁摆晒姿势嘅就完一首歌嘅。 系， 唔系如果你 不过系有兴就系得意嘅，我觉得即系 sell 落去个我树我度 系， 因为佢树外乐 或者可能想即系话俾人知，咦佢哋呢个团唱特色风嘅都 OK， 咁将来可能蒙面超人啊搵首插曲俾佢唱下都得 嘅。系啊，第一啦，第二我觉得佢 sell 都系希望有啲即系可能某啲单啊之cover 啊可以有啲唔同嘅 man 把有 solo 位，即系有啲 sell 佢 sell point 咯，我觉得系。 系系。 因为某程度上他们的 style 都还未定的，我觉得你有时推一下叫我推一下那个歌，其实都是符合子源的风格， 是 因为他不停地试咯，试一些新东西或者试一些band bar， 如果他出来 solo 会不会好一点呢，或者写首歌给他会不会好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子源都是这样做做这件事。跟住下来他们其实你某程度上你觉得怎么说呢，我因为其实我觉得那首即是比较 dark side 的那首歌呢， 是 其实你觉不觉得他那个踩界真的踩得很犀利，我觉得是比 AKB 有过之而无不及。 嗯，哪首？第三单 嗰个主首歌，因为其实那个禁忌真的几踩界，你讲 都唔系踩啊，直头过 过 晒 火，因为 已经 系因为你又即系你。阿加鲁都喺对日本文化都有啲认知啊， 少少啦，系啦。 其实某程度上，日本一般嚟讲啲歌咧，即系都唔会走到咁即系咁明目张胆啊。尤其是拍个 MV 咧， 有都系地下啲 先会拍到咁踩界啊嗰啲嘅。但系佢 sell 佢自己系地下，即系我认为系地上团啦。但系嗰首歌系。即系叫做我即系点得我咁新印象，真系十分踩界嘅。 唔系点样踩界法？ 佢系好明显直接话俾你听有件咁嘅事。 系有件咁嘅事。 但 系 你话你 件事都几复杂。 系啦，你讲翻 AKB 嗰个咧，譬如咩蝴蝶啊， 系蝴蝶， 嗰啲都系暗喻嚟。 暗喻嚟 系。好多暗喻，即系你自己谂嘅啫。你觉得系就系，你觉得唔系 都 唔系嘅。都 唔系嗰只。 可以唔系， 即系百合嗰啲啊， 有得拗嘅。 系啊，啲百合嗰啲。 佢系百合啦，师生恋都唔系，即系学生中意老师 、 然后个老师的婚外情， 是 啦，然后同伴之间的背叛， 很复杂， 然后百合都有几个百合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成件事系好，即系 现实嘅社会话， 好现，即系成喺将我个 sell， 将个 story 浓缩喺一个 MV 入边，是很多分支插在这个四分零钟的 MV 或者恩爱成恨、啊、那你最后有娜基莎掉个电话掉爆啊，声声个玻璃啊， 块玻璃啊， 其实真的现实会发生的事情来的、 嗯、 即是没那么 ideal 咯、那个、 是即是他没他不是一些很暗语的只是告诉你整件事明张胆整件事， 是 所以我所以可以见到我这么印象深刻，就是因为这样东西，因为我们都曾即系我都跟嗰啲声声读日文啊咁支持佢，即系佢话佢灌输俾我听，日本人嘅文化咧系比较隐晦啲嘅，所以都 系、嗯、啊 系啊，唔会咁明目张胆嘅，即系只系今次我系自己圈子里边发生嘅嘢都好，都唔会咁 style 话俾即系咁赤裸裸话俾你听、 嗯， 所以我咁印象深刻嘅 MV 就系咁嘅原因，所以佢太过即系直太过露骨啦。如果我在眼中 是、嗯、不过这首歌真的很正， 我也很正，因为那个 style 是的确比较，即是尤其是可能你现场看呢听呢那个震撼都是挺大的，尤其是你见到的反光的形方式都挺激烈，这只 MV 我觉得个人这只歌， 因为中间依只嗰几句 solo 高音咧，佢、 嗯、 唱到好似喊悲鸣咁，嗰、那个歌表真系出得好犀利， 出得好犀利，同埋嗰撕裂咧，嗰撕敲，嗰撕敲声咧，其实我学你无论喺听 CD 又好，现场听又嗰个震撼力都仲喺度， 系， 所以佢个底，即系证明佢个底系好好嘅， 即係而家喺 documentary 都曾經佢都有拍過一段係佢哋 rehearse 嗰段 啊 ，rehearse 嗰段係冇襯底嘅情況下，佢哋殺清場嘅 啊。 其實某程度上，即係佢可能話暗語啦，我可能我用暗語話，即係佢哋所有嘅表演其實都係散場。 嗯、 用山场， 基本上都系， 应该基本上都系。我现场睇，其实我又唔敢100%肯定，但系佢应该有八成九都系山场。 系一部分系、 嗯，有部分咧，佢点解我唔肯肯定呢，佢有部分我隐约听到系有啲衬底嘅，即系点为之衬底呢，即系佢系有啲人声喺入边嘅， 但系自己又唱， 再次而家再出嚟、嗯，所以嗰啲叫衬底就，但系唔系就。嗰只就我唔算叫100%散場，100%散場就應該是第三單嗰只，我咁肯定嗰只一定是散場嘅，因為始終伊色咧，佢嗰個思考，即係佢 solo 嗰個部分咧，佢每次都係有少少唔分，有少少唔同。 呢個麥嘴就好難， 呢個麥嘴就難， 反而唔好聽添。 係麥咗就唔好聽嘅，如果你唔係麥咗，你見過人就冇。結聲底嚟，我個人覺得，但係肯定係嗰 part 就一定散場嘅，所以某程度上佢呢啲有啲歌，我只可以肯定佢入現人聽就肯定有八成，係啦，就未敢肯定有100%。係 呢個都係我覺得都子源想擺落去嘅嘢啦，因為你子源以前係犯 Hello Project 噶嘛，咁 Hello Project 啲演唱會好多都係又係。都七八成都系 都七八成散场，所以 系我谂佢都想摆翻呢个 concept 落去，所以 AKB group 好似唔系 都唔系 好多都系散， 唔系好多散场，应该系某啲 unit 先会有散场， 剧场嗰啲就 unit 就有机会， 系 unit 就应该有啲散场， 但 系 你如果 应该比较熟悉嘅， 啲 live 嗰啲都 unit 就散场嘅，都散场嘅，系但系就嗰啲就。嗰啲打嗰啲如果係主打嗰啲就唔係，即係如果係前邊或者中間 唔係中前邊嗰啲同埋尾嗰啲， 即係 即係咁 未 必山場，因為咁多人喺入邊， 係啊， 同埋又跳得咁勁咧， 同埋又係跳得勁多勁之餘，佢仲要咁多人咧，係 嗯。 有啲系生唱嘅，不過就唔算係太過激烈，嗰啲就係實，嗰啲就會生唱咯，或者係半開咪咯。咁但係 U 呢就一定係生唱噶啦。 係所以而 Good Love 嗰個即係喺現場聽你個感覺就會好啲咯。我可能會覺得就比 CD 更加，我覺得震撼力會好啲。係所以如果某程度上大家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佢幾時有啲表演啊？成 而家如果要聽表演，係咪都要入佢嘅 fan club 好似要？ 要，某程度上有啲有，唔係佢有時會有啲點樣宣傳啊？即係如果你咁啱用嘅嗰段時間 mini live 啊，佢户外唱啲商場度唱嘅，咁你某程度上就留意佢官網，就可能會有機會睇到嘅。 睇佢 schedule 係 schedule 咯，所以 佢有啲公演係會員限定公演， 會員限定咯，但係佢 兩位入會未啊？兩位 我未入， 入啦， 冇好似話要日本。嘅即系要日本， 好似唔使，好似唔使日本电话， 系咪？ 好就咁斋入得噶啦，俾好似佢敷地 俾钱噶嘛， 系要俾钱， 系啊，每个月。 但系总之货你日本用到嘅信用卡得噶啦，即系例如某 J 字头嗰啲咧 ，J 字头嗰啲应该冇问题嘅。我 OK 未，我未我不过我都未入会。 我未 望一望咯，因为佢有好似，因为我略都望过佢唔需要，应该唔需要日本电话。 我都冇咩，因为都冇撞啱，真系话要去睇， 睇佢哋啲表演。 系啊系啊， 唔紧要啦。其实嗰次佢今次啱过咗嘅一周年嗰次表演，其实佢当日都有现场飞埋。嗰日佢因为可能平日搞啊，同埋地方远啊，去丰州搞啊。所以某程唔知中州定丰州搞嘅，所以咧某程度远咧，啲人就加上平日就好难搞， 同埋早啊，啱啱打完风， 同埋早啊，佢早开场啊，好似唔知四点定五 四 点入场就五点开波 嘅， 啊，哇咁快啊， 系啊，因为佢有啲唔够称啊嘛，树外郎嗰啲咪唔够称咯，咁佢唔可以做 work 太夜噶嘛， 杰沙嗰啲都， 因为佢嗰日咧个演唱会完咗之后有见送。 啊， 仲有健松添啊，所以佢唔会搞得好嘢嘅。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留意呢类嘢，其实我可以听有时间睇下佢哋表演或者听佢哋唱歌，其实我觉得 OK 嘅。尤其是咧，可能你中意嗰个 style 啊，即系总之走就中意 地上，但又中意地下嗰種艾哥康石，我覺得嗰啲飯都會有興趣睇。 嗯， 因為我見過某個 friend， 我見到佢都好似中中地，單推嗰兩把先。 哦， 好啦，今集咁多先啦。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嘅话留意多啲 Eco Love 嘅情报啦。咁啊， 你又留意多啲啦。你又话明阿边个喺度，音喺度 啊，都系 可以睇翻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系嘛？我哋间唔中都会 share。 唔系得，唔系啊！佢咁多，佢咁，其实佢除咗直播之外，佢你可以睇翻个 YouTube channel。 系 YouTube channel 好多嘢睇， 我觉得佢比较多， 经营得好好啊！ 我觉得佢多嘢睇， 系错啊！同埋开始啲成员咧，即系临尾讲一讲啫，佢啲成员开始都喺各大嘅杂志啊、媒体上开始好曝光，都开始越嚟越多噶啦。所以你话留意 Eco Love 系唔难，系啊，即系佢是。曝光率最高應該是影美莉啦，咁佢咧都已經係多好多雜誌都揾佢做 model 佢個 style 似 model。 喂，嚟緊又好似有喎，我見佢最近啱啱 係啊係啊， 又好似拍咗輯相咁樣。 係啊，佢嚟緊其實佢哋啱啱佢哋因為啱啱過咗佢哋一周年咧，佢哋都好多。雜誌啊，揾佢哋做啲專訪啊。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影 Instagram 成日 po 啲好似啲公主啊嗰啲咁嘅長裙裝咯。 哦， 係啊，因為佢始終之前嗰即係我覺得佢入 Eco Love 係比較正確嘅選擇。 嗯， 因為我覺得佢個 style 係始終咧大團嘅 style 嘅個女仔，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入咗 Eco Love， 我見佢嗰次佢自己同之前嘅成影咧，佢有都有啲似有啲格格不入嘅感覺， 哦、 已經。因为佢以前始终同地下嗰啲团嗰啲饭啲人之后，即系有沟通嘅，但系去咗依家就去咗 Eco Love 之后，就嗰个沟通个渠道就少咗。咁啱啱佢有一次 event 系撞翻嘅，嗰、次就同啲 member 倾，影咗辑相，跟住啲饭就开始话觉得佢同啲前程影咧就啲格格不入。 哦，个唔同咗啦， 已经唔同咗咯，我个 style 已经觉得系，或者佢嗰段嘢个 style 已经唔同咗，因为始终依家佢个团嘢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当初走嗰条路线 啦。 系，喂，今集系咪先？ 系啦，好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啦。咁啊，各位都留意下多啲 Eco Love 啦。 好啦，拜拜， 拜拜。